纯净注入我悲切的灵魂，获取生命的青春。 皮给你 活宝。 中心

很好，我宽恕你们了。平儿，过来。从今后不许胡告白什么事吗？ 父亲，我有一个请求。 说吧。 父亲在上海的钱庄缺少人手。 是啊， 我想到那里去。 怎么，你要去 干饭事业？ 你要去也好。 不，仆员，雷雨就要来了。 把窗户关上。 梦成灰，我问

娘子。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听得叫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我是一片 我期待比作鸳鸯成双对，可记得月郎在你把家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莫不是那万物 原来西江的人儿李世同，他不住的地道在马当身用，他不要给上我立功，他不曾高啊把风雨弄，他家是儿女的在小仓中，他是英雄恨的穷，独自为搅乱之风谁自由，他求必中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爹过西东，官娃一求官长爷只因结果此心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粤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Thank you.